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 QQ 群320240071声明：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使用，请于24小时内删除。 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想跟大家谈谈我的一个观察。我们平常所言所行所作所为，几乎全都是拿来服侍我们自己的小我，而且都是以自己的兴趣点出发，以自己的利益点出发。如果你不同意我说的话，你就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当你跟别人互动的时候，去看看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以及你对对方的有兴趣的点究竟是在哪里。其实100%都是和你自己的利益或是兴趣相关的。我们最近有一群朋友出去玩，其中就有一个人，他是非常自我利益、自我中心导向的人。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好像在为自己鼓掌，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炫耀。即使他给你建议，也都是让他自我感觉良好的。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，叫做宇宙第一男主角。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，这个世界就是围着他转的。其实他就出现了一种退化的巨婴倾向，巨婴就是巨大的婴儿。我看到他就觉得他像是一个巨大的婴儿。婴儿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无所不能，他们跟这个世界是一体的。这是我们很多人在婴儿时期会有的一个错觉。当然后来无情的世界会教导我们，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。可是像这个人，他就没有走出这个婴儿期的心理状态，因此就成长为一个巨婴。如果有人忤逆他的计划，违反他的意志和扰乱他的利益的话，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愤怒，不惜一切代价要去实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会去跟对方对抗抗衡的。我们的眼睛长在自己身上，看别人当然都很清楚，可是回头看自己的能力就很差。所以我们这个修心课也是想培养大家能够回头看自己的能力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下一次简短的社交绘画里面，去看一看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以及你关心对方的一些点，是不是都跟你自己的利益和兴趣有关呢？比方说在一个桌上，某人提到了一个学校，你特别关注他，因为那是你前男友读过的学校。可是桌上坐着你老公，你又不敢多问，也不敢跟他说，哎呀，我前男友就在这个学校，你认识他吗？可是呢，你也许会多打听一下这个学校以及这个人在学校的情形。其实这完全就是一个自我兴趣的点，自我意淫，让自己有一些缅怀过去的感受，并不是真正的关心这个人和他的学校。再比如说，对方说他去哪里玩，然后你立刻就会想出来你也去哪里玩过，不输给他，表示说你也是很棒很厉害的，不会比他差的。在社交场合，如果你这样去观察别人，就会看得非常清楚，每个人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每一句话的用意可能都是让自我感觉良好的。我这样洞察人性之后，有时候就变得很坏，我会顺着别人的话说，让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。其实对我来说啊，这不是坏，这是做好事，因为我觉得我看得很清楚，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看着别人。他需要别人去喂养他的小我，需要别人让他自我感觉良好，我就顺着他的话说，他讲什么我就说，哎呀，真的好棒，真的挺好的，然后对方也很开心，你也很开心，这样子就可以结束一个谈话了。我们在外面应酬社交的时候，这样子的话很容易人缘就很好，因为大家都觉得，哎呀，你好贴心哦，你好会倾听哦，你好会为别人着想哦。是这样没错，可是当回到家面对我们最亲密的爱人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没有办法把这一面拿出来的，因为我们也有自我感觉良好的需要，我们也有被喂养小我的需要，所以回到家里，我们可能让我们最亲密的人来完成这个任务， 完成外面的人没有完成的任务，那就是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，让我们的小我能够膨胀。我自己也觉察到，在以前我的亲密关系当中，我就很喜欢拿对方来照镜子，自己在镜中顾盼自怜，觉得很美，其实对方只是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可能我没有真正的看到那个人，可能我爱的也不是这个人，而是爱上了自我感觉良好的这种感受。所以说，在唤醒课当中，我会无情地不断地指出这个我们人格上的一些问题，这些都是我自己走过来，我自己观察到，自己体悟的，所以跟大家分享。也希望大家在后面的静坐当中能够去看一下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是不是常常把周围的人都当成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工具呢？接下来就让音乐陪着你静静地坐一会儿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